你好，我是徐飞。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阿里巴巴的大数据故事，流计算引擎发展史。在阿里巴巴的发展过程中，流数据处理一直是业务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和数据分析平台不一样，阿里巴巴内部的流数据处理平台有很多套。在阿里巴巴的流数据发展历程里，有两个著名的流引擎 JSTORM 和 Blink 依然还在产生着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并不仅仅在阿里巴巴集团的内部，并且扩散到了全球的开源世界。比起其他用于集团内部的流计算引擎，他们更被人所熟知。那今天呢，我们就来重点分析一下这两个流计算引擎的发展。我们先来说说 STORM 和 JSTORM。 STORM 是被 Twitter 收购以后才开源出来的流计算引擎，阿里巴巴集团是在风仲淹带领的团队下才开始使用 STORM 的。我在之前呢讲 STORM 的时候说过，这种流计算引擎是用一种比较小众的函数式编程语言 Clojure 开发出来的。那国内的 Clojure 专家屈指可数，因此阿里巴巴使用 STORM 时遇到了很多的问题。毕竟呢，有些时候需要去增加或者改变一些功能，而这也就意味着需要对系统进行改进或者定制。但是呢 Clojure 语言十分小众，懂这种编程语言的人尚且不多，更不用说专业去修改了。所以呢，这些都决定了这种工作非常难以开展。鉴于 STORM 十分难以改进和定制，又是当时开源世界里最成熟的流计算引擎，于是呢，从2012年开始，阿里巴巴决定用 Java 对 STORM 进行重写，这就是 JSTORM 项目的由来。按照风仲淹的观点来说， JSTORM 就是 STORM 二次开发的产物，它可以让用户无缝的从 STORM 迁移到 JSTORM。 阿里巴巴选择用 Java 进行开发，这让开发进度明显加快，而且源于阿里巴巴的应用规模、对数据实时性等种种要求，团队对 JSTORM 也进行了很多的优化。那可以这么说， JSTORM 的出现解决了 STORM 存在的很多问题。2015年11月19日，阿里巴巴集团正式向 Apache 基金会捐献了 JSTORM。 JSTORM 呢，成为了 Apache Storm 下的一个子项目，并在 Apache 基金会里继续孵化。那段时间呢， JSTORM 的作者对于开源表现出非常大的积极性。风仲淹那时也表示，整个社区的 STORM 2.0 会基于阿里巴巴的 JSTORM 用 Java 语言进行开发。然而世事无常， JSTORM 在 Apache 的孵化器里待了快两年，依然没有成为 Apache 基金会的顶级项目。而 STORM 2.0 这个以阿里巴巴 JSTORM 为主的开发项目更是连影子都没有见到。对于此事呢，我非常好奇，但并不真正知晓其答案，只是有次听到一个 Apache 圈内人士聊到过，说阿里巴巴和 STORM 社区之间似乎有了矛盾。再来说说 Flink 和 Blink。Flink 呢，是德国柏林工业大学设计的一个流计算引擎，现在呢是 Apache 的顶级开源项目。Flink 这个引擎从模型的角度来看是非常先进的，但是在工程实现上却相对薄弱一些。Flink 也被阿里巴巴集团用到了自己的生产环境中。项目的领导者是曾经在微软 SQL Server 组以及 Facebook 都待过的数据库专家蒋小伟。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 Spark 和 Flink 这两个引擎中，Flink 的设计理念更为先进一些，也更符合阿里巴巴对流计算引擎的要求，这恰恰也是他的团队选择这个引擎的原因。那当然，阿里巴巴集团并没有把 Flink 拿来直接使用，而是对 Flink 进行了大量的全方位的改造，不仅提高了 Flink 的性能，而且改进了不少功能。这个项目呢，在阿里巴巴内部叫做 Blink， 是阿里巴巴集团内部很多业务的流处理引擎，其重要地位可见一斑。Blink 呢，目前还未开源，但在与社区的合作上， Blink 团队和 Flink 的开发者之间保持了更为友好的关系。 Flink 的开发团队多次在公开场合感谢 Blink 团队对 Flink 项目的贡献， Blink 团队也把很多功能都反馈到了 Flink 的代码库里。那为什么 JSTORM 和 Blink 同为由阿里巴巴主导的针对 Apache 已有项目改良的产物，却在和开源社区的互动以及对开源社区的影响方面有着不同的结果呢？我想啊，这其中大概有几方面的原因。首先， Flink 是后起之秀，又来自德国，还是从学校里出来的。在 Flink 流进市场的时候，北美的主要互联网企业要么呢已经使用了自研的流计算引擎，要么呢已经基于开源的流计算引擎开展了业务，不太可能呢短期内更新流计算引擎到 Flink。 所以 Flink 本身就需要大客户的支撑，阿里巴巴的出现恰逢其时。其次呢，是 Flink 团队和阿里巴巴团队的互补性比较强，前者理论基础好，但是没有工业界的开发经验，后者工业界开发经验却很足，这就让双方的合作有了基础。最后呢，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还是一个面子问题。 JStorm 的做法呢，是把 Storm 的整个代码库啊，用另外一种语言完全重写了一遍，这无疑是一种比较得罪人的做法。而 Blink 呢，在贡献回自己的代码时，是在 Flink 原有代码基础上改的，并且呢，改动时也和 Flink 的人做了仔细协商。我想啊，也许就是这两种不同的合作态度，决定了两个项目的不同结果。除了这两个流计算引擎以外，阿里巴巴内部还有其他一些流计算引擎，但是呢，这些流计算引擎啊，公开的消息很少，我就算是有心思想研究它们，却也不知道从何下手了。不过呢，最新消息称，经过多年不同引擎之间的内部 PK， 阿里巴巴在2018年终于决定了，未来 Blink 会是阿里巴巴集团统一的流计算引擎， JStorm 和其他的流计算引擎上的业务都会慢慢迁移过来，最终呢，整个公司的所有流计算引擎的开发和维护资源都会集中到 Blink 上，这也是阿里巴巴集团内部第一次有某种数据处理产品一统江山。两个流计算引擎和开源社区的交流的不同结局告诉我们，和开源社区打交道，仅仅是提供自己认为更加厉害的代码给开源社区是远远不够的，尤其呢是贡献代码的同时却没有给予社区主要贡献者足够的尊重，往往啊会让事情往坏的方向发展。和社区的合作需要大量持续的互动和交流，以及对社区主要